都能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质量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魅力。 少年广播之声青少年乐团2018青春音乐会集训营招募集结令，1月23日至1月27日，入选小演奏家将与小号演奏家尹小辉、小提琴家刘潇、征演奏家吉伟携手排演广播之声青少年乐团2018新春音乐会，共同奏响成长与未来的欢乐颂。报名方式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广播之声，点击正在招募填写报名表。广播之声青少年乐团等你加盟。 每当耳边的音乐响起，我们都会回到每年的1月1号。那在那一天呢，也是全世界好像在用百听不厌的约翰施特劳斯他们家族里面所有的这些音乐作为迎新年的一个仪式性的音乐。而耳边我们所听到的音乐是每场音乐会最后会返场演出的这一首拉德斯基进行曲，不过今天呢，我们把它作为我们的开场音乐。永恒的魅力，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音乐家的人生是我们特别熟悉的施特劳斯家族。我是汪卓，欢迎各位好朋友。 劳斯家族呢，是在19世纪奥地利维也纳非常有名的音乐世家，主要呢是指约翰施特劳斯的父子，即父亲老约翰施特劳斯，还有他的三个儿子，最著名的是小约翰施特劳斯，另外还有约瑟夫施特劳斯、爱德华施特劳斯。那平时呢，我们在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当中所听到的这些音乐，几乎都是出自他们父子之手。那可能对于老约翰施特劳斯，大家特别熟悉的就是拉德斯基进行曲吧。那老约翰施特劳斯呢，他出生在维也纳，而且呢他也是受到他父亲的影响，从小就学习小提琴，后来呢又从事维也纳歌剧院的提琴手伊格拉茨冯惠利。在1817年以后，他也是一个流行舞蹈乐队里担任中提琴手。那到1819年的时候，他又在约瑟夫兰纳维也纳圆舞曲乐队里面拉琴，有的时候呢会担任指挥。这就像我们那天所说的，好像就是昨天我们所说的，就是在整个的乐队里面，小提琴手以前是经常作为乐队的指挥的，老约翰施特劳斯也这样度过过。好了，那下面我们再继续来聆听，在施特劳斯他们家族当中的音乐里面，有没有太多熟悉的段落。比如耳边全部都是用拨弦来演奏的，所以呢就是拨弦波尔卡。 耳边的波弦波尔卡是来自于小约翰施特劳斯。那现在我们再回到约翰施特劳斯，也就是老约翰施特劳斯，他的父亲小约翰施特劳斯，他的父亲的世界当中。其实呢，他在1819年的时候加入到了约瑟夫兰纳的维也纳圆舞曲乐队里面拉琴。在1825年，他和他的妻子结婚了，叫做玛丽安娜施特莱姆，结婚生了三个儿子，也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著名的三位施特劳斯家族的三位作曲家。这时呢，他就离开了兰纳，自己组建了一个乐队，并且呢为这些乐队写了不少的乐曲。在1849年9月25号，老约翰施特劳斯在维也纳逝世，享年只有45岁。他一生写过150多首圆舞曲，几十首波尔卡和进行曲，但是他最大的功绩是他和作曲家约瑟夫兰纳一起共同奠定的是维也纳圆舞曲的基础。那在他们之前呢，圆舞曲是比较慢的，一小节里呢三拍直直都是一样，可是呢维也纳圆舞曲第二拍第三拍经常会拖长一点速度，一般用的也是小快板，所以呢也会让我们觉得好像更加的欢快，更加能够旋转起来。老约翰施特劳斯也是被人们称为圆舞曲之父。那现在我们耳边所听到的这一段就是来自于他所创作的麻雀加勒普，继续来聆听吧。那如果说起他的三个儿子，我们最熟悉的可能是小约翰施特劳斯了。不过现在呢，在上半时段，我们把剩下的时间呢留给他的另外两位儿子，一位呢是约瑟夫施特劳斯，老约翰施特劳斯他的第二个儿子，而经常呢也是被大家称为佩皮，是他的另一个名字。奥地利的轻音乐作曲家、指挥家、 同时也是小提琴家。就约瑟夫·施特劳斯写过不少的圆舞曲，不少至今仍然广受欢迎。还有呢，经典音乐当中的保留的曲目当中呢，他的波尔卡还有四对方舞曲非常受人欢迎。和他的兄弟相比，约瑟夫好像更喜欢比较认真的谱写音乐，比如在他的动力圆舞曲通过小调来表达那种沉思的情绪，这些的不同的都是让人很容易觉得在施特劳斯家族的作品当中是很容易能够分辨出约瑟夫他作品的风格的。那现在呢，我们来听一段耳边的这一段，就是他来创作的打铁波兰法兰西波尔卡，打铁法兰西波尔卡。 也说过，在施特劳斯家族他们的作品当中，很容易能够分辨出约瑟夫·施特劳斯他的作品，因为的确就像霍夫曼斯塔尔他说，约瑟夫的作品一半是欢愉，一半是忧伤，好像在我们所熟悉的维也纳的圆舞曲，或者是很多的这样维也纳所具有的特征的音乐当中，的确他的音乐里面总是含有淡淡的忧伤，比如现在耳边我们所听到的就是他所创作的燃烧的爱情马祖卡。 Thank you. 现在耳边听到的我们所熟悉的来自于比赛卡门当中的旋律，把它主要的在歌剧当中的一些旋律串在一起，像一个打串烧一样的结合，作有这样作品的就是爱德华施特劳斯，他是老约翰施特劳斯的第三个儿子，也是最小的儿子，他是奥地利的轻音乐作曲家、指挥家，同时也是小提琴家。好像兄弟几人他们的身份都是一样，他在父亲去世的时候呢仅仅只有14岁，当时呢正在读中学，准备考东方学院，他想从事领事的工作，但是他也十分喜欢音乐，他观看了很多演出之后呢也就成了歌剧院热情的常客，并且呢自己也开始自发的学习作曲，学习小提琴还有竖琴。在1855年2月的时候，小约翰让他20岁的弟弟首次登台亮相，爱德华在苏菲游泳馆大厅演出是由2台竖琴伴奏的圆舞曲嘲讽当中呢是担任首席的竖琴手的，那作为指挥呢他是在1859年亮相的。所以呢在观众的心目当中，真的是三兄弟他们一起和父亲缔造的是施特劳斯家族。 冬日那副迎新冰雪欢乐剧平谷渔阳国际滑雪场欢迎您。 The weather，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今天白天本市出现了3到4级的偏北风，午后阵风可达5到6级，傍晚前后风力减弱。今天的气温偏低，加上风寒效应的作用，天气比较寒冷，外出请注意防风保暖。由于空气干燥，请注意及时补水润燥和用火用电安全。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5、6级转2级，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多云，偏北风2、3级见4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3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肾寒，力不从心， 腰酸腿痛，气血两亏。 同仁堂参茸丸，参茸相伴，福寿相依。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1，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好的，各位，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昨天晚上，歌手第一期彩排，章子怡现身探班汪峰。章子怡全程拉着大女儿小苹果的手，在现场，章子怡还给汪峰提意见，要唱得真挚一点。新年第一天，王力宏赶往家乡义乌，举办一年一度的福利秀，和观众一同开启新年。从2012年的1月1号开始，王力宏每年都会选择一座城市举办福利秀，这是一场免费但是名额有限的小型演唱会。王力宏的祖籍是义乌，爷爷奶奶都是地道的义乌人，今年他特意选择家乡义乌作为福利秀的第7站，也是一个有着特殊意义的地点。理查德·克莱德曼全球巡演佛山站将于今天晚上上演，届时克莱德曼将和20位小琴童同台合奏，弹响韵味十足的《微笑的乔伊》。乡村女歌手凯莉·安德伍德重返舞台时，样貌可能会和之前有所不同，因为最近她在家中摔了一大跤，脸上至少被缝了40针。她表示，等自己准备好面对镜头时，希望所有人可以理解自己的样貌可能会有所不同。好，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有的魅力。今天和您一起来分享的这些人物呢，都是来自于同一个家族，就是施特劳斯家族。每到新年的时候，好像这个家族他们啊，所有的人物都出现了，他们的作品就陪我们一起迎接新的一年。那在下面时段，我们就把时间留给在家族当中最著名的一位作曲家小约翰施特劳斯。他也是老约翰施特劳斯他最最看重的儿子，可是最开始的时候啊，他并不希望自己的这位儿子来学习音乐。那下面时段，我们就从他著名的电闪雷鸣波尔卡开始。我是王卓，欢迎回到刚才说到老约翰施特劳斯希望他的儿子将来成为一个银行家而不是一个音乐家，尽管如此呢，他还是从小暗地里就学习小提琴。不过讽刺的是呢，他的小提琴老师正好是他父亲的管弦乐队的首席小提琴。然而他的父亲还是在一天发现小约翰把时间浪费在了音乐上。据小约翰施特劳斯本人回忆呢，接下来场面是相当可怕的，而且他的父亲对他的音乐理想没有任何的兴趣。老约翰并没有让家庭不和的意思，他只是认为作为音乐家的生活太严酷了，不希望儿子以后和他一样过这样的生活。在小约翰17岁那年呢，老约翰啊，因为一些私人的问题离家出走了一段时间。就这个时候，小约翰能够专心地从事他所热爱的音乐事业，而且绝不会再回头了。We'll be right back. 小约翰·施特劳斯是一位天才兼多产的作曲家，他的轻歌剧的题材回避尖锐的社会矛盾，音乐充满了欢快、热情和幽默，曲调呢也是扣人心弦，这对后来的像雷哈尔等人的轻歌剧的创作产生重要的影响。虽然施特劳斯他的作品对生活的反应缺乏深刻性，可是呢迄今不少优秀的作品依然受到欢迎，他们也是反映了奥地利人民热爱生活的思想感情和气质。当然在他的音乐当中也充满了奥地利民间音乐还有维也纳市民音乐那种有着有血有肉的内在的联系。那后世呢也是称小约翰施特劳斯为圆舞曲之王，像他所创作的蓝色多瑙河、维也纳森林的故事、享受生活圆舞曲，还有艺术家的生活圆舞曲、南国的玫瑰圆舞曲、春之声圆舞曲等等120余首维也纳圆舞曲著称。他还有像闲聊波尔卡、火花波尔卡等120多首法兰西和波西米亚风格的波尔卡舞曲，还有几十首其他的舞曲，太多产了。和他同时代的作曲家，我们所熟悉的有勃拉姆斯、有瓦格纳，像这些大作曲家们也是对施特劳斯的艺术成就做了非常高度的评价。继续来聆听吧，可能在最后的时候，很多朋友在等待了，像耳边的这一段，也是在每年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一定会演出的《蓝色多瑙河》。